寒林绝境，心中会不吃惊。谁临困苦旅，身边会不冷清。无援助没照应，那一张敢说必胜。谁人到黑夜不望能照明，谁能做我公正， 无情。